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可怜三世不复仇。咁如大家所知啦，我哋一年两个礼拜咧讲仇恨有关嘅题目。咁个礼拜咧我哋就继续讨论嘅。嘉宾咧同我哋一样，都系继续我哋五星战队啊，就系嘉齐啦、小毛啦、乐言、婉娴同我一齐咧，同大家继续讲有关仇恨嘅题目嘅。乐言。可憐三世不復仇，好似係你出嘅老 闆。係啊，紅戰士。我咧，我覺得今日嗰個可憐三世不復仇係一個元朝嘅詩人楊惠禎寫嘅一句詩句。咁啊，個詩叫做《殺虎行》。咁啊，《殺虎行》其實講咧就係話一位叫做劉平嘅一位先生咧，咁佢要去樹邊啊，就做即係、就是、去行軍啦。咁期間咧就俾一隻老虎擒殺。咁啊，佢睇太太咧就嗰、那個故事嘅。個故事嘅背景就係佢太太咧，為咗幫佢依位先生死咗位先生咧報仇咧，即係去邊咧？ 去打虎， 係打虎。佢 點揾到只老虎？ 佢唔知邊 個老虎？會唔會點錯相啊？喺個樹林，你點樣知道一定係殺佢老虎嗰只老虎？唔係啦，一定都 係。即係佢喺當時候就喺一啲嘅書籍裏邊就記載咗佢喺個《列女傳》裏邊一個好有趣嘅故事啦。咁啊，胡氏啦，呢位太太嘅即係本身姓胡啦。咁佢就所以佢最尾嗰句我好中意嘅就係、是。可憐三世不復仇，下一句就是泰山之父，即是太太啦，何足數？哇！我咁都唔幫老公報仇，咁我仲係泰山之下嘅女性，我哋見到好剛烈嘅一個故事 出，巾帼英雄啊， 係啊，咁你話睇到元朝裏面呢一個嘅女性去點樣去幫自己嘅先生去為咗幫先生報仇，殺一隻老虎都忍唔住笑啊！真係殺老虎，唔係殺人喎，但係殺老虎喎。但係你覺得都係好犀利、好轟烈嘅呢件事。 我就係諗嘅，如果係今時今日嘅話，就邊個去幫華南虎報仇咧？係 咯， 都死曬咁滯啦。都滅絕啦！ 可能華府以前殺得人多， 即係陰 公都係因緣果報 啦。所以我成個故事就係話，我哋報仇或者復仇呢樣嘢咧，好多時候都係有一種好重要嘅情義結，或者係一種私人嘅感受去去處理去面對。因為我哋上集都提到一啲啦，咁我哋今集我諗我哋都可以繼續延伸落去，特別去睇到係我哋其實意猶未盡嘅，我覺得仲有啲國家未出場啊，睇到一啲國仇啊，去點樣演繹啊，特別我哋 我哋一間去講一行啦， 係啊，冇錯，都係種種即係私人嘅仇恨啦，種種唔同嘅仇恨咧係未討論。 你講亦都講下仇恨點樣被規範啦， 呢個你專長咯，專長範圍 係啊，我小木。我睇下小毛，你睇下你嘅年紀四十左右嚇，咁喺幾 四十都嚟緊啦。 呢四十幾年裏邊，總有啲人係得罪過你，總有啲人你唔想見到，總有啲事你唔想提起，係嘛？有時可能就係想揾辦法嚇。去消滅佢，或者會唔會有啲人諗住殺咗佢？ 要 細對白， 要細對白，東邪西毒， 依個東邪西毒，大家 plan 住， 唔係東邪西就， 大家 plan 住嘉齊，其實佢係扮緊張國榮嘅，佢就係張學友嚟嘅。依個時候咧，正確嘅答法就係，我係唔會為咗兩隻雞蛋去殺人，依個就我同你嘅分別。 唔係即係殺手啊，或者係即係講去報仇啊，咁有啲人你唔想見到，有啲事你係想去忘記，唔想俾人提起，咁啊即係自然就係同仇殺啦，同呢啲咁嘅仇恨有關。嗱，我哋上一次咧就去討論緊一個問題啊，咁啊我哋可能都仲係意猶未盡嘅，就係究竟我哋講到仇恨。是不是值得褒揚或者是不是值得去肯定的一件事來的，即我想我們今天可以再去討論多一點、你想想我們剛才所說的在即這個東邪西毒裡面的那個對白，其實很明顯就是講緊是私人的問題、即這件事是不是道德有關的呢，即是很難去說、即是我們講到報仇這個問題呢，其實也都即是牽涉到即我提到是有兩方面的即係概念嘅，第一個就係喺憤怒嘅情況之下，譬如有人喺你眼前殺死你爸爸，咁你當下就手刃嗰個仇人，咁呢個係即係憤怒嘅即時嘅反應。咁另外仲有一種仇恨就係你有人殺咗你爸爸，你可能唔喺現場啊，咁你係知道自己對付唔到佢，咁啊心思熟慮，十年生罪，十年教訓，可能就揾個機會真係再攞個麻包袋去殺咗佢 啦。 即係呢兩種嘅即係概念咧，即係同復仇係即係好有關，但係我哋成日都會將佢哋混淆嘅咁、我覺得我哋陣可能有機會講到法律嘅問題啦， 可以澄清有關的觀念啦，咁同埋佢講下傳統嘅中國點樣去即係、就是、去處理，即係呢啲咁嘅感受。 佢哋講到即係私人嘅復仇喺香港咧，我深刻個人非常深刻嘅一個例子，就係、是、有一間用 cable 嚟傳播佢嘅信息嘅電視公司咧。咁咧佢間公司咧就非常之難 cut 台嘅，即、就、係、是、出曬名，全香港我都係 cut 唔到， 冇人 cut 到， 點樣都 cut 唔到。咁佢哋有個方法㗎。你是應該不是打去 cut 台，你是打去申請，然後接通了之後跟他說要 cut 台。 不是當時勁的，就是上網呢就叫你 去打電話，打電話叫他去上網， 然後他 fax 張房給你，但是半年你都收不到 fax 張房要拿去交，所以就搞了大輪，中大問題就是 cut 不到。cut 不到呢就什麼呢，就是有一位仁兄呢，他呢就去了那個的米泉灣的大樓裏面呢，就揸住蝴蝶刀啦，同埋 應該有把 Gerga 刀呢，就揸雙刀咁樣揸住，就話某人即係、就是、個主席呢，就你同我出嚟咁樣就要手印佢。咁最尾真係唔成功啦，因為佢梗係唔會出嚟啦。咁但係呢，我哋會話呢件事呢，我當時睇報紙嘅時候，我就話呢啲呢，嗱你睇下佢合啦，真係 合啦，合意精神。 因為其實即係如果佢嘅數據啱，有幾十萬人嘅用戶嘅話咧，就有唔少人係身受其害。只要有5% 還要 cut 咧，其實即係已有數以萬計嘅人。 佢攞把刀去 cut 啊嘛。 係冇辦法。咁所以，但係你諗下，我哋啲嘅星斗市民啊，邊個夠膽即係以武犯禁？ 係 係嘛？點邊個咁？如果同佢講道理，咁佢又要用歪理同你對付你。咁、嗯、所以時候你有一個咁嘅人， 冇得講道理就唯有立架撐啦。 嗱呢件事係佢個人嘅問題，即係個人好憤怒，但係亦都係為咗公益嘅。 係啊， 即係如果佢做得成嘅話，全世界。都可能是受這個好處， 最後就真的公益了， 即刻 cut 到， 現在是很易 cut， 因為我最近才 cut 了、嗯、都是多得這位仁兄這一件轟動全港的一個義舉， 正 是義舉，導致到 兩把蝴蝶刀解決問題， 沒錯， 即是在古代就吃得讚揚，但現在始終 我刺下列傳、啊、幫他寫、啊、 即刻寫、啊、即刻寫又合列傳， 但是現代來說其實他觸犯了一個法律的嘛，即是你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最後他都要負責任， 所以你都會看到其實剛才嘉誠都說得對，就是現在在我們法律規範之下，其實有很多我們以前覺得的所謂的義舉其實都變得其實是不合法的、嗯、即是當中譬如報仇這件事，即是我們現在就不會即是 touch wood， 即是有什麼負仇、啊、或者是什麼不共戴天之仇，我們都會尋求法律， 都有很多不共戴天之仇在辦公室裡面發生的、啊、 但是 你不可以很私了到的嘛，是不 是、啊、沒 錯、啊、 用第二種方法去復仇咯，是吧，即是啊、可能你將來可以爬到咁高咁大的時候才跟你玩返鋪大 了。就是那些慢慢報的。 是啊，真 的。即時的。 十年新罪十年教訓嘛，真的需要一些時間。 即是等於中國傳統那些女性那些宮廷鬥爭裏面，那些宮廷片裏面最喜歡寫那些嘛。 你最沉迷的東西 呢期興啊嘛，咁跟住沉迷一下。即是最出名的就是女后怎樣去對付這個的、那個妃怎樣去變成一個人質的東西。在所有的宮廷片裏面不停地翻炒再翻炒的橋段嘛， 人質即係好像一棟人棍咁啦，就冇曬手腳，得翻個頭， 真係好殘酷。即係你其實你個 picture 係可以睇到，完全展現到一種真真正正所謂的仇恨的觀念，點樣能夠透過呢一種，即係其實唔係刑罰嚟噶嘛。佢其實係一種純粹自己諗出嚟去殘害對方去宣泄嗰種仇恨。 但係性別不正確地講，我哋男人咧最多都係諗下點樣殺咗佢嘅啫。 但男人都好殘忍。 但係我哋復仇都係用好殘忍嘅方法嚟復仇啫。但係而家呢個係點樣令你唔死？ 唔係你嗱，我即係我搞法律嘅研究嘅，咁所以我諗多啲就係、是、即係其實我哋討論酷刑嘅問題。 酷刑 啊，即係法律界或者法律史界咯，講酷刑嘅問題咧。其實是跟仇恨很有關係，即所以點解即係現代世界我哋話要廢除酷刑？咁酷刑係咩咧？即係唔係要去懲罰一個人，唔係要去得到嗰個公義，而係要喺嗰個殺人嘅或者即係折磨人嘅過程裏面係攞到嗰種滿足感，可能係快樂嘅，可能係興奮嘅，因為嗰人得罪過你或者係做咗啲咩壞事，咁你所以就係要睇到佢慢慢死你先開心啦、嗯。譬如中國傳統嘅酷刑，我哋講凌遲， 凌遲係最 逐筆逐筆肉咁樣，你點解即係嗰人都要最終要死咧？點解要搞咁多嘢？咁啊為咗係要延長個痛苦嘅過程，並且你喺睇佢嗰個受苦嘅過程裏面去取樂嘅。 一定是公開俾人睇噶嘛，凌遲。 唔係，所以我曾經被問過咧，即係點解，即係酷刑呢樣嘢會唔會喺人類嘅世界裏面去消失？咁啊，但係我哋就要諗問自己一個問題：你係見到你眼中有惡人受報，你會唔會係覺得大快人心？ 你會覺得你眼中的惡人他是越死得慘，或者是越受到懲罰的過程裏面是覺得啊，你應該是這樣，你應該是要受那麼多苦，你會覺得很興奮的，很滿足的。如果你是咁樣嘅話，我哋自己都係咁樣嘅話，咁酷刑呢樣嘢點可以喺人類世界裏面消失咧？ 冇，可能其實真係咁樣啊！有啲人咧，你真係會覺得佢係死不足惜到一個地步，係唔能夠就咁樣，即係俾佢好善終咁樣咧，就會舒服。不過喺今日講呢個即係咁文明嘅法治社會入邊，有咁多規範住仇恨嘅情況底下，即係我哋又冇咗合爾冇犯禁嘅呢一種咁樣嘅境界咧。咁如果你面對一啲不公義咧，其實但求痛快啦，你 remove 咗嗰個人就算數啦，即係誒唔好再俾我見到佢，咁已經好足夠。 我哋上一集講到報嘅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延伸落去，除咗報恩報仇之外咧，亦都有所謂果報或者宗教上嘅報應嗰個問題。所以我哋都好多時候在傳統都會講話啊，一個人做今世點嘅，佢係萬人萬敬妻啦，或者報於下下幾代。咁所以我哋都會有咁嘅期待。即係期待佢得到應得嘅報應，咁所以喺呢一點上面，可能我哋都會認同家齊所講，係有唔少嘅人都會認同啊，惡人係應該有惡報呢回事。 係啊，咁我哋其實諗翻喺歷史發展嘅過程裏邊啦，即係其實我睇大部分啊，我可能識見所限啦，但係大部分嘅宗教信仰， 唔係， 但係大部分嘅宗教信仰咧，你唔會係去講復仇，唔會去討論復仇嘅問題，除咗基督教同埋佛教之外。即係佛教可能就叫你要放低放下紅塵咁樣，即係所以可能中國極受佛教影響啊，晉南北朝以嚟，咁我哋可能就對於報復啊或者係果報嘅嗰個問題，可能就用佛教嗰個系統嚟到去處理。咁啊，即係可能講復仇嘅話，我哋即係喺即係譬如而家嘅政府嗰套咧，可能都會仍然講得要伸張公義。咁但係你最多可能就係用國家機器嚟去幫你去處理咗嗰個仇恨，咁但係即係一般嚟講，你都係講仇恨要放低。基督教甚至乎耶穌基督係教人要愛仇敵嘅，咁而基督教係成為咗西方主流文化，即係而家影響成個世界嘅價值嘅一個即係所謂普世價值嘅重要嘅元素。咁喺當中佢哋去講到要去愛仇敵。要去放下仇恨，咁呢樣嘢亦都即係成為咗我哋講文明或者係講進步嘅一個主流。咁但係即係我喺我哋中國嘅所謂傳統文化裏面，係唔係咁容易接受到呢樣嘢咧？ 係啊，冇錯。聖經其中一個講法咧，就係話俾人打完左邊面之後咧，你就要俾埋右邊面佢打啦。咁究竟我哋應該係俾個右邊面佢打，定係打翻佢嘅左邊面咧？其實真係冇一個可行嘅答案，邊一個先係對你係最好？咁呢個咧正正係復仇嘅大災問。各位仲好，翻到嚟第二节嘅历史系咁话啦。咁啊，上一节讲到咧，即系个人复仇啦，种种复仇同法律相关嘅模式啦。咁但系如果啊，即系嗰个仇恨嘅主人啊，即系俾人伤害过嗰个，系一个皇帝。是一個王，有一個國君啊。咁如果佢有千兵萬馬嘅話，咁佢嗰個復仇力度係咪可以去到達一個好誇張嘅地步？ 即係鼓全國之力去復一己之私仇，係咪啊？可能真係有咁樣嘅情況。有冇咁嘅故事啊？ 梗係有啦，你咁樣問 啊嘛，好假喎！你咁樣成個感覺。 唔係，我哋聽啲聽眾嘅反應咧，我哋過去咧就講得太多中國史。 我哋今日講下韓國史啊， 我哋都係唔會講韓國史，我哋強項。咁啊，朝鮮去到1636年丙子胡亂啦，其實就係講緊後金啊，當時由皇太極去為咗去先令到佢打呢個明帝國，去冇呢個後顧之憂咧，就先攻打朝鮮。咁其實打攻打朝鮮非常之簡單嘅，咁所以就馬上當時候嘅皇帝 弱國寡民嘅小國， 咁啊人當時候嘅國王人咗出嚟投降啦，咁佢就規定咗佢兩即真係出嚟門口跪低投降啦，咁啊規定咗兩個仔啦，就要去送去當時候嘅沈陽去做叫做人質。咁啊，其中一個人質就後來嘅孝宗。咁啊，孝宗就深受其害啦，即係面對住我做人質，哇，好慘！我一國之君，突然之間十幾年要做人質，非常之唔開心啦。所以去回國之後，第一件事咧就同佢啲當時一個下屬叫做宋士烈。宋士烈係佢老師，亦都係佢下屬。宋士烈咧係一個非常之親民嘅一個大臣嚟，一個思想家嚟，亦都鼓勵所有春秋大義嘅一個知識分子啦。咁佢就好鼓勵國王孝宗咧要報仇。咁於是乎咧，當時候咧成個國家咧就開始要做好多嘢，佢計劃一個北伐。 喂，即可以想像朝鮮半島當時候，其實大部分地方都是非常之窮的，如果不窮的話，怎樣後金時代都可以打敗仗，那你何況已經變成了清帝國的時候的國家，又其實又何來能力去打仗呢？但他不理，他真的計劃了一個北伐，包括在思想上的改變，去鼓勵很多一些大家去追溯明朝，另一方面就是情報的互通，他當時候就聯絡當時一個很有趣的國家，就是南明，call南明，或者他去了解一下究竟下面那堆人是不是真的反明的呢，那我們是不是反清的呢，那我們可以裏應外合，那跟著第三件事就是軍事的改革，真的有改革的，就是做了一些叫做鳥筒槍的槍隊，火槍隊，那這隊火槍隊其實曾經是有出過征的，但是就不是打清朝，因為其實真的打不到，就是反而很有趣，是被清朝邀請去打當時候的世界杯，今天的世界杯的主辦國俄羅斯，所以呢這個故事很有趣。北伐計劃最終是完全失敗的，特別是孝宗死了之後，其實是沒辦法去進行的，因為很簡單一樣的利益的問題，政治實力的力量的問題，也都沒辦法去延續下去，這個小毛老師後面，但是其實可以再補充，但其實可以看回整個故事個畫面去發現咧，就係、喂，當我自己一個做人質嘅國王，突然之間國家滅亡，佢其實仲有一個考慮，就係除咗自己身受其害之外咧，其實係幫明朝復仇。以一個下屬嘅身份去諗點樣去復仇， 有報恩噶嘛？係 報恩嘅感覺， 幫佢哋打下低啊，封神 再做反恩啊嘛！當時候有個秘密 係阿樂言個故事就講得非常之好啦，即係好詳細交代咗孝宗嘅一生啦。咁孝宗都係朝鮮一個好有趣嘅君主。即係如果我哋睇韓國史咧，通常特別喺朝鮮朝代有幾個明君啦。通常孝宗雖然我哋未必話佢係好英明嘅君主，譬如比起可能仁祖啊，或者後來正祖啊、英祖啊，佢可能唔係去到嗰個水平。但係孝宗做咗一件好重要嘅事，就係雖然北伐計劃最後係冇辦法實踐啦，因為佢九集都係萬零人啫嘛，如果冇記錯係嘛，嗰隊軍隊點樣可以同大清帝國去對抗？咪係咯，即係我哋嗰陣時已經話，哇！呢個女真人係好好打嘅， 所以佢用佢練嘅時候練火槍，因為火槍係打馬啊嘛，可以 係咯，佢就原本嘅計劃係咁啦，係啦，但到最後都達成唔到啦，冇辦法造成呢一個真係反清復明。但頭先樂言提出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那個仇恨嘅觀念點樣延綿落去，即係後來我哋知道，雖然係啦，我冇辦法幫明朝復仇啦。咁我要記住嗰個恩啦，頭先大家都講到啦，再做東藩呢一個大恩啦，幫佢打呢個封神秀吉，打退咗佢，令到朝鮮可以保存住。如果唔係1597年已經亡咗國啦，係咪冇後來嘅故事啦？一路 last 到1910年。咁但係其實呢一個點樣同嗰個仇恨嘅觀念又點樣同個國家嘅歷史發展緊扣呢？就係、我哋知道後來崇祯殉國咧，跟住佢崇祯呢個年號一路係延綿，我用咗 N 咁多年噶嘛，即係有崇祯百幾年噶嘛，喺呢個朝鮮嘅時候，同埋做咗一個好靚嘅一個壇叫大報壇啊，即係個報答明朝嘅大恩。後來將明朝三塊好重要嘅神主牌擠入去啦，太祖啦、神宗啦、師宗，愛嚟就係所謂一個專周思明嘅思想啦。呢度此間係一個好重要嘅思想嘅觀念，就係朱熹嘅一個所謂華夷之辯嘅觀念，即係點解有咁大仇呢？其實後金同埋朝鮮當然有差啲滅咗呢個國家嘅大仇啦，即係孝宗曾經做過質子嘅呢一個咁樣嘅大仇啦，甚至乎明朝有好多嘅華僑去咗朝鮮半島啦，成為咗後來推動呢個專周思明思想好重要嘅力量啦。但更加緊要嘅就係點樣將明朝嘅靈魂轉嫁咗喺自己身上，將自己裝扮成一個小中華嘅面貌， 著啲衫都好明朝 啦，繼承一個明式嘅文化，令到一個滅亡咗嘅國家能夠喺韓國呢個東國繼續存在，佢完全將自己繼承咗呢一個天朝，然後從一個敵視點樣都敵視清朝呢一個咁樣嘅觀點去出發，從而說明自己係一個真正中華嘅文化嘅傳承者，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仇恨嘅觀念轉化到落嚟咧，成個歷史就變得好有趣。 我補多一個即係西方啲或者中東啲嘅一個歷史咧，即係喺成吉思汗當時西征之後咧，就整個伊斯蘭世界係一個巨大嘅破壞。咁其中其實我哋之前有一季都有講過咧，其中有十月派支派嘅阿薩辛派咧，即係其實佢就係以呢個暗殺啦、毒殺啦呢啲形式啦，即係方式去運作嘅一個部分。咁所以去到忽必烈時期咧，其實係相當之懼怕呢啲阿薩辛派 派嘅殺手咧，係想行食呢個弗比列嘅。弗比列係驚到咧要著重甲嚟瞓覺，即係佢要著曬全副武裝去，非常之凄慘，因為佢係驚到不得了。咁其實對到去到佢嘅即係成日上孫代咧，就係沃列日嘅時候咧，就沃列日西征嘅時候咧，就將即係揾到即係亞瑟新派嘅 尖山老人， 係叫山中老人。山中老人其實啱啦。咁就喺即係世界之幕者之史裏邊有寫過，即係佢點樣打贏亞瑟新派。咁其實都代表住即係當時伊斯蘭世界嘅覆滅嘅一個狀況之下咧，即係點樣通過暗殺啊，點樣停態去持續。咁而後來整個嘅蒙古嘅世界裏邊好多部分都吸納咗入伊斯蘭嘅文化入邊。咁所以你可以見到中間嗰個互動或者仇恨嘅轉化，其實有一個過程。咁我哋想正話翻我哋第一節討論或者第二節討論嗰個問題，就係、是。嘅仇恨點樣被法律所規限或者佢控制？咁我知道即係嘉齊你係即係明朝嘅時候都係研究啊，尤其係法嘅研究喺呢方面嘅時候有冇啲例子可以即係講下？ 唔係嗱，即係我其實想少少回應翻啊樂言同埋啊小毛去講緊朝鮮人咧，佢哋嗰個對明朝嗰個追思啊。咁即係我睇好多嗰啲相關研究咧，就係講到嗰啲燕行士啊，佢哋其實嗰啲日記裏邊去講 妖魔化咧個清朝， 即係話妖魔化清朝。但係佢哋睇得最緊要嘅一樣嘢咩？清朝固之然係佢眼中邪惡勢力啦。咁但係就係喺清朝統治之下嗰啲明嘅遺民，嗰啲明人，即係明朝嘅元末漢人啦。你哋點解可以 OK 嘅？ 嗯， 佢哋會覺得你哋點解？ 你剪頭髮 又係你哋仲係人嚟嘅？即係你咁大嘅仇恨喺前面，係啊，即係咁大嘅屈辱喺度，你哋都可以受嘅。即係佢好唔理解啊，或者好即係佢哋當然冇經歷過嘉定三屠啊，即係嗰啲咁嘅慘況，亦都即係佢哋唔知道原來漢人嗰個反抗好大嘅。咁佢只不過係真係喺人哋即係唔係淨係滿洲人，係好多同滿洲人合作嘅漢人。佢哋嘅鎮壓之下，佢哋嘅絕對武力，譬如火炮嘅力量好大，之下佢哋唔可以唔屈服，即係唯有係咁樣咁即係所以成件事啊，令我諗起一個問題啊，就係頭先我哋都回應翻我哋對於可能基督教啊、佛教對於文明嘅影響咧，就係我哋對於一啲仇恨係咪應該咁容易去放棄即係文明嘅過程裏面，可能我就要擺低啲仇恨。咁但係我哋會，譬如會唔會，即係我哋中國人有一個講法，就叫做疾惡如仇。即係一啲唔好嘅嘢，我哋係咪要堅持，好似仇恨一樣 去對付？ 係對付嘅。即係如果唔係，我哋會有合拍嘅行為嘅。即係唔會去為咗公義犧牲自己，或者係去做一啲即係我哋大家眼中覺得唔係咁容易嘅事，甚至乎係犯法嘅事。即係我哋係即係講到犯法，我哋。係原來係啲法律有問題，我哋或者有啲法律唔可以做到公義嘅伸張，我哋先要犯法噶嘛。咁所以翻轉頭先講法律咯。 但係私人嘅復仇始終對社會穩定係有害啊，即係起碼政府角度覺得要個個都斬嚟斬去咁先得。 唔係，所以你諗下喺秦國佢統一天下嘅過程裏邊，商鞅變法裏邊係即係希望啲人係。即係協於私鬥啊嘛，係咪？即係勇於攻 守法啦， 守法你唔好自己去打。咁但係喺中國傳統嘅法律裏面咧，秦漢嗰啲我哋就唔係好掌握到。但係即係對於復仇嚟講，喺社會文化甚至乎係部分嘅官員，佢哋係心表同情，甚至乎支持，即係覺得復仇係尤其是係復父仇啊、祖仇啦，係一種孝道嘅表現嚟㗎嘛。即係如果你係俾你個爸、你阿爺俾人殺咗，你唔去報仇，係一個。不孝 嘅行為，所以頭先我哋效忠個廟號點解叫效忠？點解叫效忠咧？其實佢符合咗禮記入邊 對心態上 對個仇嘅睇法。 我自己都有個睇法就係，其實喺中國嚟講咧，復仇咧，即係。一定程度上，我哋而家嘅覺得嘅感覺就應該係唔啱嘅，因為挑戰緊一個法律。但係其實冇喺一個冇乜即係法律制度太完善嘅情況之下，特別傳統中國其實有好多關於孝啊義啊，其實呢啲係合法嘅，即係就算即係為咗呢一樣嘢而去報。特別你會見到好多列女傳裏面有啲女士咧，其實都係用自己嘅，即係用自己嘅方法啦，即係特別古代女性比較柔弱啦，可能用身體啊，用其他嘅方式去為父報仇咧，其實係受到歌頌嘅。 即係有啲極端例子就係即係嫁俾個仇人， 或者好似殺咗個仇人講嘅打老虎嗰啲，打老虎嗰啲烈女啦，係啦 嚇。咪但係即係我講起法律啦，頭先我哋提到咧，即係中國嘅即係漢朝啊、秦朝，可能就喺道德上有鼓吹啦，咁或者起碼都對復仇呢樣嘢係保持一個即係中立嘅一個態度，即係國家盡量幫你報仇。即係最好唔好自己做，即係嗰個態度就係咁樣。但係到唐朝咧就好規範咧，即係復仇呢樣嘢就唔可以去做啦。 即私人就不可以做呢樣嘢。即係所有復仇嘅權力，對人生命剝奪嘅權力，係只可以國家去做嘅啫。即所以唐律裏面咧，就即係冇一個條文咧係去容許即係去復仇嘅。譬如喺即係有一個題目就係、是、即係父祖俾人殴打嘅時候，咁、你點去處理咧？即係唐律嘅規定咧，都係你要交俾官府去處理。即如果你係自己去復仇嘅話咧，就要好似犯人啊，即係好似普通人之間嘅爭鬥啊、殺戮啊咁樣嚟到去處置嘅啫。咁啊，而到宋朝咧，嗰、那個情況就開始有啲咁多變化。那個變化咧，係點樣咧？就係、是、宋朝咧，佢哋就覺得復仇都係明白嘅，即係呢個係一件可以接受嘅事。不過咧，即係你都畢竟係犯法，咁所以有關嘅處置咧，就交俾皇帝親自去審。啊、即係 case by case 咧，咁樣 可能就有機會開恩啦。 係啦，咁呢個咧，即係就係、是、大概到即係宋朝左右咧，中國對於復仇法律嘅發展，咁啊到元代、明朝、清朝咧，就出現幾大嘅變化。我哋可能陣間翻嚟咧，再即係可以討論多 一點。係咪全天理去人肉嗰個影響都喺度？其實掂到宋朝係一個關鍵。 可以係互動嘅。啊、即係宋朝，畢竟可能君主眼中都係覺得，即係呢啲咁嘅道德，如果唔強調嘅話，又係唔得嘅。 係啊，所以我哋話即係最起碼嘅啲復仇啊，呢啲私人嘅，即係覺得天經地義嘅復仇，佢好容易融入嗰個道德嘅體系，經過法律咧係去包裝去處理，所以呢一個咧係一個要處理嘅問題。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上一節咧尾段嘅部分咧，加齊講到咧，即係歷朝裏邊咧，大家對仇恨嘅處置方法，咁亦都隨住嗰個儒家嘅道統嘅體系，慢慢越嚟越完善啦，同埋喺每一世間嘅社會嘅每一個層面度建立啦。所以嗰個報仇啊嘅部分咧，都同可能道德啊、父子作各種嘅倫理關係啊，可以連上埋一齊去討論。咁所以佢最初係一個犯禁嘅私人復仇咧，好似慢慢演變成一個你必須要正面去處理。或者去正面去服務的一個話題。 但係即係大家想想咧，國家嚟到去實踐法律，譬如有人殺人，然後有人告官啊，咁然後告官之後咧，嗰、那個犯人咧就被捕，然後就可能被處斬又好，又即係法律制裁嗰個又好，即係呢件事好似就係我哋而家眼中咧覺得理所當然嘅順理成章嘅事，但係即係喺傳統嘅世界裏邊咧，就係、是、即係想國家嗰、那個執法效率係咪啊？可以被接受或者被咁樣認同，即係唔係咁好嘅？即係你如果係告咗官，但係個官就冷冷寒咯。你阿爸俾人殺咗啊？哦，好，咁我哋揾人去捉個犯啦嚇。咁、十年八年之後都唔知咩事發生，係咪啊？咁即係所以國家係咪真係能夠幫到你去處理你個私仇？呢個係關鍵嘅。即係如果個執法係有效率嘅，咁可能就係得。咁嗱，即係一直我哋對於睇歷朝嗰個對於仇恨嘅處理或者報仇嘅，即係特別係報父祖之仇嘅呢啲，即係喺《禮記》裏面咧講係即係此仇不共戴天啊嘛，即係大家唔可以喺同一個天空之下，唔係你死定我亡啊，即係要咁樣去報仇嘅。咁即係點樣去處置呢個咁嘅矛盾咧？啊，即係其實王朝國家咧喺即係中國就希望做到一件事，就係你去告官都係報仇嘅一種。就已經做報咗仇噶啦，咁你即係咁樣就唔需要你自己去攞把刀手刃嘅仇人啦，嚇咁嗱，頭先我哋都提到咧，喺中國嗰個法律發展裏邊咧，大概到宋朝咧，就喺國家嗰個對於報仇嘅控制，即係呢件事淨係可以由國家去做，即係你係要委託國家嘅。咁啊，到宋朝就開始有啲對於人情嘅，或者係對於儒家道德嘅一啲包容。咁啊，即係可能呢個 case by case 由皇帝去親自審理呢件事，你係咪真係孝子？嚇，嗰個人係咪真係你嘅仇人？嚇，即係你唔係殺咗人之後就賴佢係我殺父仇人，所以我殺佢啊咁樣嚇，即係咁樣嚟，但係即係咁樣去處理啦。嗱，似乎順理成章啦， 好似 又錯。如果 好似即係如果宋朝嘅歷史嘅終結咧，呢件事就即係非常完美，即係咁樣我哋可以去處置到。但係咧，即係問題係宋朝之後出現咗元朝。元朝咧，我又成日诟病蒙古人統治中國，可能就係即係帶嚟啲野蠻嘅外族嘅因素啦。咁但係即係確實從呢、這個復仇嘅角度嚟講，或者佢嘅法律嘅進化史咧，我哋睇到元朝可能帶嚟咗一個新嘅影響、新嘅元素，就係點樣咧？就元朝容許復仇。 容許復仇。喺即係元朝嘅律典咧，我哋而家唔係掌握到好多，因為好多失傳咗啦。咁啊，但係即係佢當中嘅好多法律規定咧，就由明史裏邊元史裏邊嘅明初篇嘅元史裏邊嘅刑法志咧，去記載落嚟啦。咁喺明史元史嘅刑法志裏邊咧，就特別去提到復仇咧，就係唔使罰。 嗯， 唔使罚，即系如果你 系 报复到， 就证明到我系复仇啦。 即系如果你系呢件事咧，系不论，即系唔需要去论论嘅吓，咁啊系即系可以容许。咁呢件事影响好大，就系、是、可以俾孝子贤孙无条件去复仇，即系你唔需要有啲咩特别限制啦。即系唔系话到即系官府唔可以帮你，所以你去复仇啦咁样吓、啊，即系你去咁样处分。所以嗰、那个法律變化好大，咁嗱到到後尾嘅繼承嘅明朝，同埋即係對於明朝律典差唔多係成套繼承，當然佢有好多變化嘅清朝啦，咁啊佢哋大概咧即係都係受到元律嘅即係元朝法典嘅一啲衝擊啦，就影響到佢哋嘅立法嗰、那個嗰個態度。咁喺明朝嘅法律裏面咧，即係佢頭先我哋提到嗰條啦，父祖被毆啊！父祖被殴打嘅時候，即係如果係即係佢個處理係點樣咧？當場你喺度嘅，你如果係阻止呢個被殴打嘅情況出現咧，即係容許嘅。好啦，咁啊，甚至乎咧，即係明律裏面係即係規定咧，如果你喺當場裏面你阿爸俾人殺死咗，你去喺當場殺翻死個仇人 係得嘅， 都係得嘅，容許。即係所以係一個憤怒嘅行為，喺當中你眼前就見到呢件事，你然後出手。咁你出手可能重手一仔咧，殺咗個仇人咧。法律裏面咧係俾佢做，咁即某程度上係對於元朝法律規定嘅一種繼承嘅。好啦，咁但係咧，佢亦都即係裏面對於唐宋嗰個法律咧，亦都有一定嘅繼承啊。就係、是、如果你事後，即係你阿爸已經死咗啦，你知道仇人係邊個，你又唔喺現場，你事後翻去，或者你喺現場，但係當時冇做啦。咁但係你喺事後翻去去殺你個仇人咧，咁就要罰啦。 就要罰啦。 好啦，但係點罰咧？杖六十打六十大板，杖六十即系我哋睇翻嗰个法律啊，杖六十即系 nothing， 抵玩啦，抵玩啦， 好少嘢， 那个代价好低。点解杖六十系即系打六十大板你真系好痛啦，好惨啦。 唔系，要撑几个月嘅， 要撑几个月 嘅。但明朝嘅法律，清朝可能就认真啲执行，但明朝嘅法律佢系俾你赎罪噶嘛，可以俾钱搞掂、啊、即系六十诶杖罪系一个比较，即系除咗刺，即系 报复仇同六十板比，咁梗系少事。 系即系所以，即系都系叫你去。去復仇啦！嗱，清朝嘅規定咧，大概就係同明朝咁上下，只不過佢增加好多細節，就係講個仇人係你點樣為之仇人，你可以報仇嗰個範圍係即係幫咩人報仇，即係佢定得清楚一啲。咁但係嗰個具體嘅規定咧，都冇咩嘅轉變嘅。呢、這個直到晚清啊，咁即係所以我哋睇到明清嘅法律咧，係即係糅合咗宋朝、唐朝嘅一啲精神咧，即係國家係要管理復仇嘅。咁但係亦都係融入又加入咗咧元朝嗰、那個即係俾你去容許你去復仇嗰個元素。 其實呢個原典其實好同早期西方嘅一啲法典嘅基礎係好接近，直到基督教去即係、就是、對於成個歐洲嘅思維影響，我哋先慢慢將呢個復仇嘅呢個東西咧係完全去抽離咗喺法律裏面，即、就、係、是、完全唔接受。但係我哋睇翻可能早期一啲希臘啊，或者係一啲早期嘅法典裏面，包括我哋上一集都提到一啲可能女神去點樣，即、就、係、是、復仇女神點樣判斷呢樣嘅事情裏面，我哋都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話法律其實係容許復仇呢個觀念嘅，即係早期啦。咁但係我哋去到文藝復興以後，或者我哋點樣去或者甚至乎我哋啟蒙運動之後，我哋點樣已經將呢一樣嘢已經係放置離開咗喺嗰個人肉，即係離開咗個法律嘅基礎之下。咁呢個我哋都見到中西方咧有一個類似嘅進程。咁所以我就反而好奇就係去到晚清咧，係咪直接係去到真係有西方嘅？去到民國之後，先會完全將復仇呢個觀念係完全刪除咧。 唔係，其實即係晚清法律改革嗰個重點係將儒家嗰個倫理秩序咧係擺低嘅，即係所有人都係人人平等之下嚟到去處理嘅。咁所以即係人人既然係平等，你嘅殺父仇人都係一個普通人。咁、你嘅殺父仇人就唔係有一個特別嘅身份，你係可以俾你殺死嘅。咁、所以都係要用平常人咁去處理。呢、這個近乎翻就係即係唐朝原來嗰、那個即係、就是、要用交由國家機器嚟處理人命問題嘅，即係嗰個原則啦。 不過嘉齊你咁樣講，都令我諗起一件事情、就是，就係其實。 即係中國人始終嗰種扶手不咁大天咧，就算你個法律點樣制定出嚟咧，其實都係大家都會覺得用因為呢個方式而報仇咧，都係會有一種即係叫做會放過去嘅。即係當中我諗到咩故事咧，就係呢一個施劍橋嘅一個故事。咁、最主要就係話咧，當時其實施劍橋嘅爸爸咧就係俾呢個宣傳方咧，即係就 民國時代 民國時期咁啊打仗嘅時候咧， 大軍閥宣傳方 係啦，就將佢咧就即係佢就打仗啦，咁就將佢爸爸就變做戰即係。佢爸爸打輸咗就變咗戰俘，咁但係最大問題咩？其實佢已經輸咗啦，咁但係宣傳方就唔放過佢爹哋，就將佢咧就係要斬首，仲要暴屍三日咁樣。咁呢件事咧就令到阿施劍橋咧就即係大受打擊，咁佢就一直都好想報仇，但係佢冇辦法揾到咩方法。佢其實佢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佢甚至乎咧就係嫁俾鹽石山嘅一個暴徒，咁就希望借助呢個咁嘅力量咧去幫佢報仇。但係到頭嚟佢嘅丈夫係唔會幫佢報仇，咁於是咧佢就索性咧就即係到處去打聽宣傳方嘅消息，咁啊埋伏咗即係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即係差唔多用咗10年嘅時間，佢終於打聽到咧就知道宣傳方咧原來喺呢個嘅天津租界居住，咁並且咧就得知佢嘅行蹤，就知道佢咧原來每一個禮拜咧都會去一個庵堂，即係會聽一啲嘅佛偈嘅，咁於是咧佢就趁住呢個時間咧，佢就潛伏咗入邊，咁然之後最後咧就開槍咧就殺死咗呢個宣傳方，就報父仇。但係咧最特別一樣嘢就係咩咧？雖然佢知道報父仇呢個行動咧，佢一定要做，但佢都知道自己係犯法，所以佢咧自首，即係佢有得俾警察拉。咁而呢件事咧就好轟動啦，因為當時咧其實即係當時嘅輿論界一邊咁樣咧，就覺得佢係一個女中豪傑，同時亦都係有一定程度上嘅歌頌，因為佢係報父仇嘛，同埋佢用咗好多時間、好多心機。咁所以出咗嚟就係咩咧？雖然法律上亦都佢要受審判啦，當然亦都定咗佢罪。咁但到最後咧，其實喺1936年咧，佢係獲得特赦。咁呢一個其實都係你會睇到就係一個法律同埋即係中國傳統嗰種嘅觀念一齊喺點樣喺呢件事上。雖然去到民國時期，即係西方嘅法律已經開始引入到中國，但係其實中國人都仲係有一種嗰種嘅思想啊。 啊，呢個啲故事好正喎！ 是啊、 即係特別喺我哋而家今時今日，我哋身處嘅呢個地方聽呢個故事咧，我覺得更加正，即係有好大嘅一個迴響，因為反映咗一個好重要嘅嘅觀念去睇我哋今日呢一個課題，即係我哋討論呢一個題目，就係、是、一個復仇嘅觀念或者一種仇恨，其實係人好簡單嘅一種情緒，但如果當佢放喺一個文明進程，我哋牽涉到有法治嘅觀念嘅進步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傳釋呢樣嘢？我哋去傳釋呢樣嘢嘅舉動，任何相關嘅舉動，無論係牽涉到係會傷害人哋嘅人命，定因為我哋係認為我哋呢一件事係能夠做到我哋一種傳統嘅所謂，譬如禮記我哋所講嘅父仇不共戴天，我哋去報到呢個父仇，去平息嗰個仇恨，定一話係為咗社會嘅公義而做嘅時候，但係相關嘅所有種種舉動，如果係牽涉到干犯。我哋今日文明進步嘅一啲法治觀念嘅時候，其實我哋應該，如果譬如我哋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哋睇呢一啲咁嘅事件嘅時候，我哋嗰個眼界應該係點樣去釐定咧？我哋應該係點樣去 tackle 呢啲咁嘅問題咧？我覺得就好得意啊！ 啊，其實頭先施劍橋嗰個角色咧，就係王家衞電影《一代宗師》裏邊咧，公義嗰個角色係好好打啊！嗰、那個女孩子 係、我哋話公義喺即係所謂《一代宗師》裏邊，其實都可以，大家都話竟然好似超越咗葉問作為真正嘅主角咁，咪同埋佢為咗報仇呢樣嘢犧牲愛情啦，係咪犧牲自己個人嘅生命啦，同埋嗰個佢嘅整個青春都係決定擺咗喺復仇嗰度，咁可以喺呢一點上面咧，都係見到即係佢嗰個特別嘅地方。 不過施劍橋佢嗰、那個即係人格嘅感召啊，或者係嗰、那個我哋喺即係講復仇嘅問題上面，可能俾人咁推崇，或者係當時嘅輿論其實好支持佢。重要嘅原因就係法律咧喺民國時代唔可以為到佢呢個仇恨去即係彰顯到公義。點解會咁大嘅仇恨？即係打仗輸咗，俾人殺咗，其實即係首先係宣傳方係殺行啦。第二就係佢殺行係虐殺嘅，即係要報屍嘅，即係侮辱佢父親，即係所以嗰個仇恨即係先去到咁大咯。 係啊，你話晚清咧，即係除咗即係咁嘅之後咧，其實嗰陣時已經有抽緊呢啲女俠嘅形象。咁、譬如抽緊嘅形象，當時咧係受到整體嘅即係江浙一帶嘅報紙嘅非常之尊崇。咁、但係當時就話叫佢一定要放嘅。咁但係當時兩個官咧都係決定咗一定要係冇計啊，一定個都唔敢殺佢，咪決定咧都要殺咗佢。所以喺呢啲故事你講咧，就係呢種女俠嘅形象喺當時係深入民心。復仇咧，你都要睇下，即系如果系女士复仇嘅话，系有正义。 各位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咁我首先咧就講一個即係西方嘅由中國有關又西方有關嘅故事咧，咁就回應一下即係點樣中間嗰個有復仇、慢慢同道德之間嗰個爭議嘅向度係點樣。咁我哋話即係中國有一個好傳統嘅好有趣嘅故事叫趙氏孤兒，咁大家都耳熟能詳，亦都曾經係中文教科書裏面嘅一個內容嚟嘅。咁就係趙氏孤兒故事相當簡單啦，就係趙氏嘅即係家族裏面有一個孤兒，就係因為受到佢嘅敵人嘅仇家，即係喺晉國嘅仇家屠岸家所殺，咁全家就死曬，剩翻一個孤兒嘅啫。咁另外一位大臣咧見到咁嘅事咧，就激於義憤，咁就決定咧就救咗個孤兒走。咁然後咧冇辦法，因為大家都知仲有個人未死嘅，咁點解決咧？佢就用自己個仔就調換咗呢位趙氏孤兒嘅身份，咁就犧牲自己個仔，就養大呢個孤兒。咁著呢個孤兒長大之後咧，亦都跟翻屠岸家家庭咧，就去長大啦、成長啦、做官咁樣。咁然後咧就慢慢就講咗俾呢位趙氏孤兒聽佢呢件事。咁最尾咧就講翻俾晉，係啦，咁然後講俾晉伯知， 即係特登送佢入去嘅， 送翻入去，係送咗佢，咁然後講翻俾晉伯知就話有呢件事，咁晉文公就主持公道，晉國就主持公道，咁就殺咗屠岸家。咁呢個故事傳頌咗好耐啦，但係咧我要講嘅咧就唔係呢個中國嘅故事嘅版本，而係咧喺1755年嘅時候咧，法國嘅伏爾泰咧曾經有一個改編。咁要改編係有乜有趣之處咧？嗱，之前其實都有幾個唔同嘅趙氏孤兒嘅改編，咁一直都係趙氏孤兒。咁但係去到伏爾泰咧，就改咗做中國孤兒。咁就係佢剝走咗好多嘢。第一個剝走咗咩東西咧？佢技術上佢用三一律啦，即係話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同一人物，甚至冇廿幾年維度同一幕出現。然後咧，將個故事背景咧就由趙氏咧就改咗做成吉思汗時期。呢個好特別嘅，即係佢就掹走咗咩條線咧？佢就掹走咗換仔。嗰條線索就完全掹走咗。咁佢古仔係咩咧？就係講成吉思汗入到去就要殺死呢個孤兒。咁然後咧有個女人，咁佢就話咧就用道德嘅方法過唱歌感召成吉思汗。你話你咁樣做咧係唔道德嘅，你咁樣去殺咗呢位孤兒咧係唔好。咁成吉思汗最尾係因為呢個感召咧而放棄咗去殺佢。咁而有趣咧就係呢個中國孤兒嘅後嘅副標題咧就叫做咧有關孔子嘅道德教訓。咁而當時伏爾泰嘅諗法就係話咧，真正嘅道德咧，真正嘅道德喺法國係缺乏嘅，而真正嘅 東方道德 係東方道德，同埋孔子嘅倫理道德咧，先至係真正值得被歌頌嘅部分。佢甚至乎即係佢當然佢認為即係成吉思汗咧就係罪大惡極嘅呢啲和有問題嘅一啲人，所以佢哋係魔頭。咁所以咧佢用咁嘅對比去將中國嘅道德升高。但係咧你會見到咧，我哋一趙氏孤兒中國人裏邊比較歌頌嗰種換仔。復仇、犧牲自己去做嘅一個大嘅報嘅嘢咧，喺伏爾泰心目中咧係唔好嘅，因為呢啲係啲個人嘅行為，佢係唔好嘅。反而呢啲整體嘅道德咧，先至係崇高嘅部分。咁正正就係如你正回應翻上一次嘉齊你講嘅部分啦，點樣由國家道德嘅層面可能升高咗，比起私人報仇更加緊要。 嚇，禍不及妻兒啊！即係伏爾泰可能係即係接受咗另一種中國嗰個文化都唔定， 道統嗰種。我諗呢個伏爾泰可以補少少，就應該絕對係同當。時候傳教士去點樣演繹當時候嘅經典，亦都有密切嘅關係。 影響我哋成日以為西方影響中國，中國影響翻西方， 絕對係 冇錯。 咁不過中國嗰個道德文化咧，其實即係對於即係特別係講到孝道咧，其實同復仇咧係好有關係啦。頭先我都提到，如果你唔父祖俾人殺死，你唔去復仇，你係不孝啊嘛。好啦，咁呢樣嘢咧，其實都提升到喺法律裏邊。頭先提到即係父祖被毆一條啦，咁但係喺即係尤其是係唐宋。以後係特別喺明清時代咧，有另一條律就係、是、叫做尊長被人殺屍王，即係你諗下，如果你嘅父親、你嘅祖父俾仇家殺死咗啊，咁啊，但係仇家就主動同你去傾，不如我賠償俾你啊，或者我有其他辦法可以處理，唔好告官，唔好復仇。咁呢件事喺對於小民百姓嚟講，可能佢同父親祖父唔係好有關係，或者嗰個感情唔係好深厚，咁可能就 有數圍都 OK， 多啲錢債 喎，多啲錢 賠翻三五千萬俾你咁樣就搞掂佢啦， 同埋和解。大官貴人馬車死咗你係咪？ 但係你其實呢個從法律嗰個進化，即係所謂法律進化史啊嗰個過程嚟睇，又唔係唔合理嘅，因為你要復仇之後，你有咩好處？你殺咗你嘅殺父仇人，咁你 可能就係死路一條。 唔係你又冇錢多到嘅，係咪啊？即係但係你譬如你人哋殺咗你阿爸，可能就影響到你屋企嘅生活啊嘛。咁所以就係要有賠償咁樣去處理。咁但係咧，即係唐朝以嚟咧，法律上邊咧就係非常之禁止呢件事。 嗯啊、就是你如果是祖父啊父親是被人殺死呢，你是必須要報仇。咁當然啦，即係報仇唔係你唔係淨係指你攞把刀去殺你嘅仇人，你係可能將呢件事交俾官府去處理。 都 係 啦、 啊，都係。咁但係即係呢個不能私和、啊、就係、是、肯定咗報仇嘅重要性。 冇、嗯、錯。 啊、即係你唔即係，所以係法律裏面咧，我都可以話係鼓吹呢個復仇咁，但係復仇嘅手段就即係可以討論啦，即係唔一定要自己、嗯。 即係可能儒家嘅倫理，即係嗰個父子嘅關係嘅紐帶係緊要過你錢嘅問題或者其他種種 的。係、啊、或者緊要過，即係你如果呢樣嘢都保持唔到咧，成個法律啦，成個社會嘅道德秩序都會崩潰。 嗯， 啊、即係因為你阿爸俾人殺咗，你都可以 買得嘅， 你用錢可以搞掂。 咁仲有乜嘢？仲有啲咩價值？ 仲有啲咩唔可以放棄嘅？即係國家如果係俾人侵略，你嗰個侵略者只要搞掂你，俾啲錢你咁樣就搞掂，咁你可能就成個即係倫理嘅秩序咧就唔可以維持到落去。咁但係我哋大家都要去考慮一樣嘢，就係即係喺元朝以後咧，國家點解會能夠容許復仇嘅出現，或者對復仇嗰個影響係即係嗰個判處係比較低嘅刑罰啦。其實好大程度上都因為嗰個執法效率低下啊。咁、 嗯、 我哋即係曾經即係我自己嘅研究同埋啲團隊嘅研究，都係睇到喺即係元朝清明朝清朝以嚟咧，嗰、那個國家執法效能係好低嘅。即係嗰啲所謂暴快啊、暴逆啊，佢哋即係人工又低、地位又低，佢哋其實唔係好願意即係去做嗰個司法嘅行為，即係佢 即係唔係個個都剪超嚟嘅。 你無端端係啊，你唔係張龍趙虎王馬可啊，即係你去捉賊自己會死嘅。咁但係咧，有啲咩人會去幫官府去拉殺人犯啊？就係佢哋嘅仔啊，同埋孫咯，由佢哋去做咪得咯。係咪啊？即係呢件事，佢哋有動機，又有力量去做。咁所以即係國家某程度上係容許嗰啲百姓自己去執法，其實都係因為嗰個王朝嘅法律司法嗰個運作係低下，即係導致有咁嘅結果出現咯。 所以我頭先譚老師提到呢個仇呢樣嘢，好似一定要報，但係報落發現咧，可能喺啲程序上、行為上未必做到嘅時候咧，會有一種。即、就、係、是、有種感覺就係、是，好似用其他嘢 settle 咗都 OK 啊，冇乜所謂。因為我自己過去有一個研究就係明清逆代，大家朝鮮人點樣去理解成個明朝嘅滅亡嘅故事啦。咁明朝嘅滅亡係一個仇啦，頭先同孫老師都提過啦，第二節嘅時候。咁但係呢個仇始終冇辦法報喎。咁點樣去令到佢哋可以舒服、舒緩嗰個感覺咧？ 心理平衡唔到。 咁、那個心靈嘅平衡，嗰仇嘅平衡嗰、那個。靜下來的方法咧，就是推咗一個人去送死，嗰、那個叫做吳三桂，將所有嘅道德嘅責任，將所有嘅嘢就推落去。喂，唔係我哋朝鮮錯啊，都唔關清朝事，嗱係吳三桂衰。咁將係吳三桂係壞人， 開門哥有問題， 係啦，開門哥有問題。咁呢個故事咧係不斷咁喺朝鮮十七、十八世紀嘅一啲嘅閹行史嘅記錄裏面咧，都係不斷咁流傳嘅。咁基本上去到十八世紀中期咧，去到康雍乾盛世，其實你好難去避免話我哋覺得康雍乾係一個非常之討厭嘅社會，極朝鮮人都覺得喂。點解我哋仲咁窮，日日都食菜，人哋大魚大肉呢？即係朝鮮好少食肉嘅，其實當時候，因為呢個係見到一個文明嘅問題。咁當時佢哋如何去，即係去平衡翻自己嗰種復仇嘅感覺呢？其中一樣嘢就係吳三桂啊。如果我哋可以揾一個，即係好似上一集我都提到，中國嘅民族愛國主義，我哋有咩方法去舒緩呢？就係一個最好嘅敵人，就係舒緩最好。 所以其實我哋講咗兩集之後咧，其實我自己都有個諗法，就係其實我哋最開頭點解會揀呢個題目，就因為我哋講咗愛情，咁愛嘅反面就係一個恨啦，可以咁樣諗。但係其實有啲諗翻轉頭，就係其實我哋開頭都有啲驚，就係會唔會我哋推動緊仇恨？但我哋都會越睇就越發現咗，其實喺歷史上仇恨真係好似有種推動力。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有種咁嘅感覺，就係好可能就係因為嗰種仇恨嘅力量，先至可以成為咗某一啲人嘅一生嘅追尋嘅目標。 嗯， 即係所以亦都可以推動到一個國家，甚至乎，即係所以你會睇到其實仇恨有一種恐怖嘅地方，但係同時佢亦都係好似兩面刀咁樣，即係你睇你點樣去用咯。 嗯，所以可以話個問題就係一個文明社會裏邊啊，仇恨你大家覺得係應該係鼓勵。鼓勵大家應該有翻啲仇恨嘅，應該要報仇，定係話大家應該放低仇恨，應該唔好報仇。大家點睇咧？即係譬如以今日嘅現代社會去諗嘅。 好似頭先遠行咁講咯，即係好似嗰啲女性復仇嘅故事，可能往往係會同愛有關啦。愛同恨基本上係應該係一齊嘅嘛。 即係覺得個社會文明進步咧，從來咧嗰個進步嘅力量咧，都唔會係單一嘅力量。 嗯、 有啲似個太極嗰個陰陽入邊，唔係嗰個陰陽魚。你見到白中又會有一點黑啦，黑中又會有一點白啦，係互相喺度制衡啦，互相催生啦，先能夠令到嗰個社會一路向前行。所以有愛嘅同時都會有恨，呢兩樣嘢係並存。是並存的，然後兩樣嘢一起向前行的時候，個社會才會一路向前進。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哲學的力量咯。 頭先我哋我記得上一集有提到顏淵，即係如果我哋成個社會全部都係顏淵，個個都道德理想的時候，社會就會覺得非常之美好、非常和諧。咁人類的社會就非常之沉悶。咁當然我唔係鼓吹仇恨啊，而係我哋點樣去了解到仇恨成為咗我哋嘅一個境界。我哋嘅歷史其實經常教訓，或者我哋成日講以史為鑑，最重要嘅就係我哋要知道嗰啲仇恨嘅產生，我哋盡量點樣去避免。當我哋無法避免，我哋有咩方法去解決？ 所以為咗報仇可以去到幾準啦？中國人咧就係會有自殘報仇呢件事。早喺南宋時候咧，《洗冤集錄》啊，宋詞就話到港南人咧，即係廣東人啊，會食嗰啲斷腸草咧嚟到去自殺，咁死喺個仇人門口，咁啊搞到個仇人咧一身官非啊，或者可能俾人屈佢殺人。咁呢樣嘢咧喺明朝好多判毒啊。咁啊喺廣東一帶咧係好盛行啊，甚至乎我哋睇到一啲喺晚清嘅傳教士記錄咧，佢哋去到浙江啊，喺杭州啦，呢啲咁嘅事咧，其實都會發生嘅，就係、是、自殺逃難人啊，咁呢件事係比較普遍嘅。咁但係呢樣嘢亦都係小民百姓咧，對於一啲強大嘅敵人，佢哋唯有可以做嘅方法。咁啊，強大嘅敵人就係嗰啲仇人係可能係豪強嚟嘅，你搞佢唔掂啊嚇，咁你唯有就係即係用自己條命嚟同佢搏過啦，即係你橫掂都要死噶。咁啊，所以就咁樣嚟到去報仇啊。咁亦都咧可以做啲咩咧？就係佢哋即係我哋要相信中國人係一個鬼神嘅觀念啊。就係、是、我死咗，就算唔可以法律上面搞掂，我做鬼 化成厲鬼， 係啊。譬如話香港社會嚇，太主張寬容，大家都話即係要大家要和諧啊，咁樣嘅話，亦都即係完全咧，將否定咗復仇佢本身嗰個價值。就好記得喺《銀河英雄傳說》裏邊咧，楊威利呢位有指歷史學家嘅軍事天才咧，佢曾經講過一句咁嘅説話，佢話咧復仇嘅暗殺咧唔能夠改變歷史嘅。佢唔會改變歷史嘅洪流，但係咧佢會令到歷史咧係停滯起落嚟。咁佢自己最尾咧都係被暗殺死咗，呢個咧都可能係一種復仇。